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尹欣。这是哈洛德《千里跋涉》的故事。从他脚步迈开的那一刻起，与他实际600多英里旅程并行的，是他穿越时光隧道的另一场旅行。哈洛德的旅途让我们回过头面对自己生命和挚爱的人，一个将步入老年的人用尽了自己的勇气去探险，一个老人尚且如此，我们更应拿出勇气去面对生活。依稀还能回忆起初见2017时的想要征服他的热血沸腾，回首2017，心存感恩，也尚有遗憾。我深知遗憾也是一种美好，那么就让这些遗憾以更崭新的面貌陪我接着走向新的一年好了。新的一年都20了，最希望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，希望那个自己可以勇敢地在大学校园里成长成熟，真正长大成人。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哈洛德与信。那封改变了一切的信是星期二寄到的。4月中旬，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早晨，空气中飘着洗衣粉的香气和新鲜的草腥味。哈洛德刚刮完胡子，穿着整洁干净的衬衫，系着领带，坐在饭桌前。他手里拿着一片吐司，却没有吃的意思，只是透过厨房的窗户凝视着修整过的草坪。草坪正中间杵着莫林的可升降晾衣架，一小片绿被邻居的木栅栏紧紧围起来。莫林一头银发，身材苗条，走起路来轻快利索。他们刚认识的时候，哈洛德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逗他发笑，看着身材匀称的他笑得前俯后仰，乐不可支。哈洛德仔细地打量起这个神秘的信封，不是浴室套装中常用的那种粉色，也不是配套毛巾和马桶垫圈的粉色，它们常常过于明艳，让哈洛德有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。这个信封的粉色娇嫩而柔软，就像土耳其软糖一样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谜案重重，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，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彭越对杨炫之说：“会死吗？”杀死樊元宝的凶手身手是极为了得的，这一帮僧人虽都体格健壮，但是相比之下，道宏此人行武多年，每一之间气度不凡，定然是高手啊。独孤信插话说：“彭典型说得不错，我军武多年，深知武人与常人的气息是不一样的。这个道宏一言一行龙行虎步，而且在双目之中有冷煞之气，不但是个高手，而且绝对是杀过人的。”听到这儿，杨玄之又问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没有证据是不能够轻易下结论的。其他人的房间都搜了吗？”“ 搜了。” 李淼插着手说，“而且搜得十分仔细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。”“倒是怪了。”杨炫之看了独孤信一眼：“大将军呐，看来我们要在这永宁寺耽搁一段时间了。”正说着话，外面忽然人声嘈杂，隐约有争吵之声。杨炫之沉声说：“看一看是何人在闹事啊。”“ 是。” 李苗应诺而出，很快带进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年纪约在50左右，皮肤皲裂黝黑，穿着一身灰布的短衣，脚上穿着麻鞋，头上裹着汗巾，看样子朴实得很。李苗说：“回大人，方才喧哗的就是此人。”这个人跪倒在地：“ 大人，小的冤枉，实在是军爷们无礼，不让小的进寺啊。”“ 李苗在旁边说：“遵大人令，寺内诸人不得离开，外来者也得审问盘查。”这个人推着一车瓮瓮罐罐的硬往里边闯，而且还不让军士打开，故而争吵。那个人急忙说：“哎呀，非是不让打开呀，而是那些瓮罐之中乃是小的酿的美酒，打开了味道就不对了。”“杨炫之忽然对独孤信大笑起来：“你看看，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，寺中无酒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我正想暖酒一壶呢，大将军，且饮一盏如何呀？”独孤信也笑了：“是，司马美意，自不敢拒啊。”杨炫之于是对李苗说：“且取钱与他，将那一车美酒搬来，也分些与众军士喝酒御寒，不过不能醉酒啊。” 众军士皆欢呼雷动：“谢大人。”这个时候，这个酒商却跪着连连磕头说：“大人呐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。”“ 李苗怒道：“你这个汉子毫不小势力啊，我们喝你的酒又不是不给你的钱， 你卖谁不是个卖呀？酒商苦笑着说，小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这车酒已经有了买主了。 买主？胡说八道，这寺中都是僧人，谁买你的酒啊？酒商说， 胡僧院多罗大师啊，小的每月送来一车酒，定是此例呀。 嗯？什么？独孤信闻听此言出乎意外，多罗大师买你的酒？杨玄之在旁边说，也正常，胡僧修行和中原的僧人是不同的，喝酒不算什么。你那一车酒多少瓮啊？ 约莫20瓮，都是烈酒。 20瓮烈酒，哦，便是嗜酒如命的酒徒，一个月也喝不下如此多的酒啊。好吧，既是多罗大师的酒，我等自不能取，不过取一瓮尝尝总不碍事吧？ 这个自不碍事。 于是李苗出去抱了一个瓦瓮进来，那瓮甚大，足可装上30斤酒。独孤信笑着说，看来啊，这多罗大师真是海量啊。李苗打开了瓮盖，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鼻而至，顷刻之间弥漫了整个大殿，让殿里的诸人口水大动啊。杨炫之笑着说，且取碗来，大家都尝一尝。 好啊好啊， 众人大喜，找来了大碗倒上。但见这酒微微的乳白色，酒液浓郁，好比琼浆，真是佳酿啊。独孤信端起了酒盏闻了闻， 好酒，我这一生啊，喝酒无数，此等好酒倒是头一回见呢。 好酒好酒。酒商闻听此言非常高兴， 谢谢大人的美赞，别的不说，在这洛阳没有比俺这酒更好的了。 独孤信笑着说，你这个酒馆在哪里啊？日后有机会啊，我且去讨酒喝呀。 回大人，小的名唤刘白堕，家住城西治商里。 没想到独孤信听了这个话非常的吃惊，他急忙说，可是骑驴酒的那个刘白堕呀？ 这正是小的呀。 杨炫之见状笑起来了， 大将军认得此人？ 独孤信放下了酒盏大笑说， 司马呀，诸位啊，这个酒我们可是不能喝了。 李苗端着酒张嘴正要品尝，听独孤信这么一说，他十分不爽。 那为什么呀？ 独孤信指着刘白堕说，此人可不简单呐，当年在洛阳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啊，就是王公贵族也争相礼之，只为买他一瓮酒啊。 李苗很怀疑，这酒这么好？ 独孤信笑着说，你们是有所不知啊，在城西有很多酿酒的人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刘白堕呀。他酿酒技法神奇，几下六月天气炎热的时候以瓮出酒，以日头下暴晒时，其酒饮之香美而醉，大醉后惊月不醒啊。当时啊，京师名头极盛， 称此酒为贺觞，又叫骑驴酒。李苗哪里肯信呢？ 什么？喝了之后一个月都不行了？有点言过其实了吧？ 杨玄之笑着说：“哦，此酒我也听人说过，而且还听过一件奇事。永熙年中，当时的青州刺史毛鸿斌离开京师前去赴任，此君好酒啊，赴任之前买了一车，除了洛阳，半路上遇到了盗贼，被劫了个干干净净。盗贼见车上有酒，开怀畅饮，喝后一个个软瘫在地呀，酒被一网打尽了。据说他们被擒获之后还醉了整整十日才醒来啊，所以又叫擒奸酒。当时人都说呀，不为张弓拔刀，唯为白堕春牢啊。哈哈，说的就是此人此酒。杨玄之和独孤信这一番经年往事，让那刘白堕十分高兴。酿酒者遇见能欣赏自己手艺的人，当然是件乐事。刘白堕说：“小的见名，让各位大人见笑了，啊，这酒甚烈，最后的确能昏睡几日不醒。不过大人们也是能喝的，只需以水兑之，啊，无妨啊，不过就是滋味差了一些。”众人纷纷取水兑了，温热饮下，果真舌头生津，飘飘欲仙。杨玄之放下了酒盏说：“刘白堕，此酒非是一般酒，堕落大师再是奇人，一个月也不能喝下20多瓮啊，他卖你酒为何呀？”刘白堕摇摇头：“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。小的认识堕落大师有好些年了，先前小的媳妇性命垂危，还是堕落大师出手相救才得痊愈。小的感念大师救命之恩，以酒谢之，大师很高兴，命我每月送20瓮来。当时小的也奇怪呀，这么多的酒哪儿喝得完呢？不过大师如此要求，小的自当从命，便月月送酒，每次都推进院子交给刘知小师傅，啊，下个月来呢再将空瓮取走。至于堕落大师何用，小的也不知晓，不过我猜应该是喝吧，不然拿酒干什么呢？堕落大师真是高僧啊，这20瓮酒若是常人，那2年也喝不下的呀。”嗯，听到这儿，杨玄之又问：“你认识堕落大师多久了？”“ 应该有9年了吧。那还是永熙3年，皇帝跑到了长安，投奔了宇文泰，高欢率军来到了洛阳，把京师迁往了邺城，裹挟几十万民众随行，当兵的更是在城中抢劫放火，兵荒马乱的。小的媳妇腹部中了刀子，肠子都流出来了啊，是大师出手救了小的媳妇啊。”“ 嗯？”李苗吃惊地说：“腹部中刀，肠子都出来了，还能救活了？”“ 所以说大师是高僧呢，小的也以为媳妇是活不成了，哪想大师啊，接肠缝肚，神仙一般呢。后来将小的带到这永宁寺避难，才逃过了那一劫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堕落大师就喜欢上了安酿的酒了。”“ 嗯。”杨玄之想了想，这么说来，堕落大师9年前就在永宁寺了。 嗯。 那刘知什么时候来的？ 一直跟着大师。 刀品他们呢？ 刘白豆思考了一下，五年前吧。 他的说辞跟道品自己说的完全一样，看来道品没有说谎。 好，我明白了， 你一起去送酒吧。杨炫之道了谢，刘白豆答应了一声，送酒去了。此时天色已黑，寒冷异常，匆匆用过了晚饭，杨炫之和独孤信等分析了会儿案情，依然没有找出有用的线索。杨炫之提议出去散散步，让独孤信同行。两个人徐徐而行，杨炫之对独孤信说： 大将军啊，有一件事情我很感兴趣，你还没有说完呢。 啊，何事？ 昨晚你所说的那个女子啊，多年前在这寺里遇到半夜爬树引弓射你的那位啊。 哦， 独孤信应了一声，面色很复杂。杨玄之说： 今日去寺主宝公那儿，宝公说曾经看过大将军和一位佳人郎情妾意，莫非正是这位女子啊？ 惭愧，正是我负了她。 杨玄之明白，独孤信定然是有难言之隐的，便不再说话了。 独孤信却说： 杨司马呀，我这个人不喜欢胭脂俗粉，那夜他引弓射我，真是令我分外的惊讶。 若论容颜，他倾国倾城；若论身手，豪气，此女同样是巾帼英雄啊。我与薛中和的交手20回合竟然不分胜负，差点还被他所擒。 哦， 杨玄之惊讶之极， 大将军无勇盖世，怎么会？ 哎，一山更比一山高啊， 我当时年轻气盛，怎咽得下这口气啊，便夜夜前去挑战，慢慢的我们俩便喜欢上了对方了。 说到这儿，独孤信的脸上现出了甜蜜的微笑。 是啊，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啊，我们在夜色中舞剑，温酒贺歌，我带他出入洛阳大街小巷，看着大千世界，又是纵马千步登上高山之巅，看那朝阳铺展，又是登上高高的永宁寺的塔顶，相互依偎着看着脚下的万家灯火，头顶月华如轮。 是啊，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真正的爱可以让空间和世间凝固，可以引你穿过漆黑的林地，奔向阳光明媚的人山人海啊。 她是一个敏感坚韧的女子，她纯粹美丽，就像谷中的幽兰，有着属于她的纯净的天地。我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缺失的全部，在她的身上我闻不到血雨腥风，我终于闻到了夏日的阳光和河流的气味。 啊，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，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，功名、权势、财富，哈哈，卑微至极了。他就是我的全部世界。 可是他一直不肯告诉我他的名字。这样的时光，足足持续了2个多月。这永宁寺成了我的家，我们的家。我操办军务，他便在我的房中看书、写字、弹琴，累了就蜷缩着身体，把脸枕在我的腿上，闭上眼睛就能睡着。睡着的时候，他那长长的睫毛在微微的抖动，呼吸深沉。阳光照射在他的身上，冰凉、温暖。看着他，我觉得自己的世界从未如此的丰腴，接近完美。 独孤信已经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，他声音抖动，浑然忘我。杨炫之始终都没有打断他。事实上，杨炫之自己都被感染了。是啊，在乱世之中，如此相爱的一对恋人，就如巨大幻觉中的繁华盛世，花好月圆，难得呀。有一日，一对禁卫闯入了我的房间，还有一个男人。果不其然，独孤信的话语陡然就变得冰冷起来。一个身穿王服的男人见我和他厮磨如此，勃然大怒，拔剑欲斩我。嗯？杨玄之沉声说，王府，此人是皇家之人吗？是啊，这个人你知道，天下人都知道，当时他是平阳王。什么？杨玄之目瞪口呆。平阳王？怎么竟然是他？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伽蓝秘录》。 Bye. 9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，迷案重重。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，若隐若现。闻名天下的大将军，抽丝剥茧，形形色色各路人等，众生沉沦。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茄篮秘录》，作者张云，演播艾宝良。 独孤信说，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她是平阳王的亲妹妹，永宁郡主，名茄篮。 哦， 大将军呐、哎呀，你们二人真是……独孤信凛然说：“是啊，自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艰难的路啊。”杨玄之感叹道：“生在王侯将相家，身不由己，命若花。男儿难得善尽忠，女儿苦嫁悲白发呀。王子王女，世人皆以为荣华富贵享用不尽，哪知道他们的苦啊。”是，独孤信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他这般身份，不是嫁给皇亲国戚、国主王侯，也应该去塞外做后。而我呢，当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将军，无权无势。然后呢？”独孤信站住了，仰起了头看着天：“我和平阳王一见如故。”杨玄之丝毫不感到意外，在一旁静静地听。当时的他虽然是平阳王，但国势倾颓，战乱不堪，堂堂一个王爷身处政治漩涡之中，也随时都有掉脑袋的风险，所以他才会躲入永宁寺，做出一副不问世事潜心修佛的样子来麻痹别人，当然更是麻痹自己。其实啊，他始终都有一颗问鼎天下的野心呢。他拔剑斩我，茄篮以死相逼，他也无法，只好和我谈判，让我离开茄篮。我自不从，与其争论。清谈几日之后，发现我跟他很谈得来，遂皆大欢喜。但对于我和茄篮的事情，他从未正面答应过。说到这儿，独孤信似乎说得累了，他停了一会儿才继续说：“不久以后，孝庄皇帝出杀尔朱荣，事出突然，洛阳城大乱，我被裹挟在乱军中出了洛阳。那时我想回永宁寺，哪怕是死也要看他一眼，和他道别。但人在军营身不由己， 我以为我不会见到他，没想到在冲天的火光里见一匹白马风驰电掣而来，他一身素衣，白马似雪。他看到我叫我的名字，手持弓箭射杀任何敢于阻挡他的人，他只想回到我的身边。嗯，杨玄之对这位郡主真是赞叹有加。嗯，你们这是私奔呐、啊？啊，得此奇女子，夫复何求啊？是啊，他的确是想跟着我，抛弃他的一切，抛弃他的尊严，跟随我这样一个前途未卜的卑微的武人。嗯，若是这样也是幸福啊，卑微有卑微的幸福啊。独孤信却没有笑，他面目悲怆地说，乱军火烧吊桥，我们被阻绝于河岸两侧，随后平阳王出现带走了他。走的时候他对我高呼，天涯海角也要跟着我。我潸然泪下，只是拼命地朝他挥手，告诉他我一定会回到洛阳城的。嗯，杨玄之听得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独孤信才说，后来的事你也清楚了，尔朱荣的弟弟尔朱兆率军杀回洛阳，俘虏了孝庄帝，在永宁寺里摔死了太子，后来又将孝庄帝勒死了。杨玄之说，那一次你没有回来？没有，当时我已经脱离了尔朱氏的军队，四处作战，很多次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，但一想起我的河岸对他的承诺，就拼命保全了这条性命。啊，是啊，我总是会想起他的笑，想起他的那张脸。再后来，高欢击败了尔朱兆，占领了洛阳，原本的平阳王成了新的皇帝，孝武帝。而他呢，也顺理成章的成了永宁公主。说到这儿，独孤信苦笑了一声，哼，至于我呢，西入陇关，跟了宇文泰，他是我的同乡，任我为大都督，总管关陇全军。不久之后，我奉宇文泰之命入朝，回到了洛阳。我是一路马不停蹄，昼夜赶路，我是多么的渴望见到他呀。但当我回到永宁寺的时候，人去楼空，成为公主的她已经搬进了皇宫，昔日的平阳王摇身一变成了皇帝。他在太极殿秘密地召见我，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高欢，当时他身边陪坐的正是切兰。嗯，杨玄之吃了一惊，你是说？是，高欢这贼看上了切兰。哦，杨宪之几乎不忍心再听下去了。独孤信接着说，皇帝对我亲切有加，更是对高欢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让切兰服侍这个权贼。杨司马呀，你能体会我当时的感受吗？若不是切兰以目示意让我不要动手，我早拔刀与高欢搏命了。那场酒宴过后，我眼睁睁地看着高欢带着切兰离去了，我的心已经碎了。说到这儿，独孤信泪流满面。夜半我闯进了皇宫，我质问皇帝为何如此， 他没有因为我的鲁莽杀了我，而在密室里告诉了我他的打算。他不甘心做傀儡，一直在寻找机会杀高欢，但是高欢手握重兵，他是无可奈何的。放眼天下，能与高欢抗衡的只有宇文泰。事实上，宇文泰那次让我回洛阳，也是秘密与他取得联系，与君臣联手，各取所需。他告诉我，若不是因为伽蓝，高欢早就废了他了。而伽蓝的性格，若不是为了他这个哥哥，根本不可能去讨高欢的欢心，强颜欢笑。就这样，我作为宇文泰和孝武帝的秘密联络人，留在了洛阳。我想方设法寻找见伽蓝的机会。几个月之后，终于趁伽蓝在永宁寺进香的时候见到了他，我们相拥而泣，诉说着离别之情，想念之苦。但是很快被高欢抓了个现行。哦，听到这儿，杨玄之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那岂不是糟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独孤信大笑，但是他笑得让人心伤。高欢，何其狡猾！宇文泰和孝武帝之间的勾搭，他早已清楚。我的身份，他也知道。他直言告诉我，他喜欢伽蓝，但是没有丝毫的霸占之心，只是欣赏。他说，世间女子皆倾慕他的权势，畏惧他的杀法，只有伽蓝干净纯粹，可以让他在世间的污浊中看到一片明亮的天空。他还说，他从未对伽蓝有任何的放肆，相反敬若贵宾。他知道我在宇文泰那边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实际上我在关陇军中的威望高于宇文泰。我的去向决定了关陇军的去向。哦，杨玄之说，所以高欢马步主公拉拢你。独孤信点了点头，是，他希望我投奔他，为了伽蓝，为了我自己。我这个人一生信义为先，绝对不可能干这等背信弃义之事。可我明白高欢只是在要挟我，如果我不认，他就可以对伽蓝做任何事。嗯，你答应了。哼，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？独孤信自嘲地笑了笑。我答应了高欢，答应做他的剑客，暂时身份不变，将宇文泰和孝武帝的一举一动禀告于他，适当时机举兵复合，届时整个大魏国都在他的囊中了。杨玄之顿然摇头，不不不，我不相信，大将军不是这等人。独孤信对杨玄之投以感激的目光，是的，我这是假装答应，实际上我打算见机行事，只要有可能就带着伽蓝离开洛阳回关陇。这件事情很难办到啊。是，小皇帝是伽蓝唯一的哥哥，自有相依为命，伽蓝不可能抛弃哥哥的。我呢，也只能是暂时拖延。不过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快乐，高欢将伽蓝还给了我，我们再次回到了永宁寺，但是时刻被处于监视之中。不过在这里，在这翻阴法相之中，将这乱世都关在了墙外，我们可以过我们的幸福生活。不过知道， 孤心的声音开始颤抖了，直到切兰有了身孕。啊，杨宪之瞠目结舌，独孤心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接着噩梦就来了。说到这儿，杨宪之和独孤信都没有再说话，漠然地静静前行，只能听到落雪的沙沙的声音。此时二人已经来到木塔废墟南的钟楼和鼓楼之间，位于永宁寺南北大道之上。咚，身后上方传来了一声闷响，是鼓声，骤然之间发生的，声音很沉闷。杨炫之和独孤信都吓了一跳，回过脸看到鼓楼的顶上门窗早已荡然无存，露出了破了巨洞的一面大鼓，一只黑鸭一头撞在了鼓面上，脑浆迸裂，留下了一抹殷红。杨贤之摇了摇头，春鸟。这个时候李苗匆匆而来了，不知为什么他没有穿着往日的甲衣，一身黑袍，脚下生风。大人大人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找你们好久了。 不是啊， 刚刚有个发现。说着李苗在杨宪之的耳边嘀咕了几句， 杨宪之变得很兴奋了。在哪儿看到的？ 大佛殿后。大人要不要抓起来？ 不要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回去我们好好的分析分析。 说到这儿，杨宪之转身对独孤信说， 大将军，我先失陪了，外面雪大，你也早点回去歇息吧。 独孤信知道他们有了新的发现，也不再问了，点了点头。杨炫之领着李苗急匆匆地回官舍去了。天气寒冷，独孤信沿着南北大道向南一路来到了天王堂和罗汉堂的跟前。这两个大殿一西一东，位于道路的两旁，供着天王和阿罗汉，殿堂黝黑一片。独孤信有些累了，打算回房歇息，忽然看见天王殿里一个火把在摇摇晃晃。独孤信快走了几步，冷喝一声，谁呀？ 大将军，是我。 走出了一个人，彭越。 彭殿行，你跑这干什么？ 彭越连连摇头， 怪事啊，真是怪事啊。 见他表情蹊跷，独孤信微笑着说， 怎么了？ 大将军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彭越递给了独孤信一件东西，那是一个小小的布偶，红布做成的，里面装着棉花，脑袋很大，一头长长的红发遮住了眼睛，獠牙突出，手臂粗壮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吐出了猩红的舌头，分明是个妖怪。 原来是红妖怪吗？ 独孤信接了过来，看着那个妖怪布偶，不但没有惊愕，反而笑了起来。 红妖怪。 独孤信将那妖怪布偶扔了扔，哈，洛阳的小孩人人都晓得这个红妖怪，怎么你不知道吗？ 彭越满脸通红地说，这个小的生在穷乡僻壤，哪知道京师的玩物呢。 这些都是洛阳孩童的玩具，往往都是一套各色的妖怪，这个红妖怪啊，据说专门住在衰败的寺庙里， 当你夜里拐过一个墙角，或者绕过一棵树的时候，他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如果你是好人呢，他不过就是吓吓你，和你开个玩笑。如果你是个坏人，他就一口吞了你。我记得小时候，父亲也曾送给我一套。我最喜欢的便是这红妖怪了。洛阳人视他为孩子的保护神，也总爱拿他吓唬调皮的小家伙。有句关于他的儿歌呀，很有名啊，是这么唱的：红眼绿鼻子，四个毛蹄子，啪嗒啪嗒就来了。 独孤信童心大发，将那布偶妖怪在手中抛了抛，玩了玩，说： 彭天星啊，你从哪儿弄到这个东西啊？ 彭越指的是天王堂啊，今日查了全寺，命案也没有个头绪，我呢就越想越焦躁，索性想来天王殿再仔细检查樊元宝的尸体，本想的说不定会有什么新发现，结果 樊元宝的尸体放在这天王殿吗？ 是。我进到殿前呢，恍惚就觉得里头有人，进去之后一个红影从拐角就溜掉了，追了几步他就不见了。回到店里的时候，我就在樊元宝的尸体边发现了这个。 哦，你是说这个红妖怪的布偶是在樊元宝的尸体旁边发现的吗？ 是。先前是没有的，定是那红影之人留下的。 听到这儿，独孤信皱起了眉。这三更半夜，此人跑去看樊元宝的尸体，所谓何事呢？ 那肯定不会是去拜佛吧？ 庞月有些懊悔地说：哎，可惜没有把他抓住，说不定他就是凶手呢。 独孤信捏了捏手里的布偶妖怪说：你看清那个人的身材了吗？ 走得太快了，看不清楚，只觉得就是一团黑影。 比你还要快吗？ 独孤信不信，正要说话，忽然觉得远处钟楼下呼啦一下掠过了一道红影。走！独孤信身影如电跑了出去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彭越跟在了后面。 独孤信做了个让他小声的手势，脚步没有停，飞快地靠近了鼓楼。两个人躲在墙壁之下，缓缓地挪动着脚步，往那黑影的落脚处摸了过去。 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日本一盏残天惊大的山门，容我再次一世重生。就像重温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。 长篇小说《奇兰秘录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板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喷涌。